是谁写的？ 那先生他也姓吴。 吴天宇，我的天宇， 我的天宇。

说的心里难受巴拉的，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。 作要搞庆典，宣传一下满洲市王道乐土，请梨园界去一去，大日本皇军恭请您兵老板，你可是梨园界的名人呐、啊，你可以驳我的面子，可驳大日本皇军的面子，恐怕你没这个胆吧。再者说，刘班主已作为人质，被我扣下了。 罗三啊罗三，没想到啊，你一个北市场的混混，倒成了小日本的大红人。 怎么？ 你这个走狗，汉奸！ 大叔， 你他妈的！ 丁老板，咱就是死了。也不能给小鬼子唱戏， 那是啊， 不能当汉奸。 雪花，你不能去跟日本人唱戏呀、啊！ 对，不能去跟日本人唱戏。 好啊，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吗？来人！ Thank you.

刚才您听到的是池小秋演唱的《窦娥冤·法场》。下面请您收听《孔雀东南飞》出场时的一段西皮慢板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迟小秋演出的《孔雀东南飞》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